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97集。 本来窦春婷的胆子是还可以的，但这些天的事让他出了卧室后摸黑去上厕所都有点害怕，摁亮了卧室灯，出去后又把廊灯也摁亮，仍觉得凉飕飕的。冰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祥的气息，即便不停在内心说不要自己吓自己，还是忍不住用脚趾用力抠着拖鞋，蜷缩的泛白。他迅速上完厕所，一踏出厕所，客厅的灯就闪了两下，吓得窦春婷差点叫出声，结果发现什么事也没有，噙着泪花逃也似的回到了床上。关了卧室灯后，窦春婷颤抖着把手机一摁，屏幕亮起，时间凌晨两点。刚才果然是意外，自己吓自己，温暖的被窝带来了勇气，决定赶紧继续睡觉。窦春婷舒了口气，准备放下手机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他看到手机上蹦出一个提示， 蓝牙已连接。 他愣了一下，鬼使神差点开了通知，已连接的设备赫然是他的笔记本电脑。就像一股凉气从脚底顺着后背直接窜到了天灵盖，窦春婷上下牙打架，想大声喊表哥，可一张嘴却干涩紧张到挤不出声音。被窝是暖的， 就是你， 他身上却是冰的，一道悠悠蓝光好像映在了脸颊。窦春婷恐惧转过头，眼睛睁得巨大，只见床头柜上不知何时摆着一台屏幕有了裂痕熟悉的笔记本电脑。屏幕上除了裂痕与呆板的壁纸什么也没有，却把他吓到了飙泪。屏幕中泛起人脸，丝丝缕缕的魂体似乎要从裂痕中穿出来，伸向窦春婷。 我们不是约好了吗？奔现。 谁要跟你奔现呢？窦春婷吓到往后爬，那宛如手臂形状的烟雾探出来老长，几乎摸到了他的时候，却猛然后退。窦春婷这时才反应过来，低头一看，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攥住了表哥给的所谓符纸，那手臂隔着些许距离对他招摇，纤细修长的手指指甲透着诱人的淡粉色，他心中稍一动摇，就觉得纸上隐隐有些灼烧感，大脑瞬间清醒。窦春婷鼓起勇气把纸一展开，对着那屏幕，与此同时手臂也再次伸了过来，墨书经文重叠成符。那只手一碰到纸符，只见纸上文字形状竟是散开，重新折叠成了他辨识不出的符文，隐隐泛着金光。嗤的一下，那只手像被金光烧了一样迅速退缩，伴随着淡淡的金笑声，符文金光也淡去。这时候房门被推开，宋福坦提着剑出现在门口。 表哥，表哥！ 窦春婷连滚带爬地跑向表哥，躲在他身后。 就是他，他！ 这时再去看床头柜，那里却什么都没有了。他哆哆嗦嗦道： 他刚刚还在那里，就是那个笔记本，那个见鬼的笔记本电脑。 难道刚才都是他在做梦？窦春婷想起什么，点开手机一看，血液又要冻住了，蓝牙仍然在连接着电脑。 他还在，你看他还在。 窦春婷疯狂点手机要断开蓝牙连接，但他手指冰冷而且不停发抖，怎么也点不准确。 小心！ 窦春婷喊自己手机上的人工智能管家。 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？ 人工智能用甜美略带机械感的女声问道。 关闭蓝牙！ 那有一丝僵硬的女声问道。 为什么？你不要我了吗？ 我去！我去！我去！ 冷静！ 窦春婷一下把手机摔在了地上，又疯狂踢了一脚。宋福坦回手抓住他的手腕。表哥的话让濒临崩溃的窦春婷平静了一些。宋福坦渐渐一指手机，就见屏幕上显示蓝牙已断开连接，他握剑不放。不要激动，你越害怕越容易让他有机可乘。说着，宋福坦往窗口走去，把窗户打开了。窦春婷自然是亦步亦趋，表哥出现让他放心很多，那蓝牙也断开了连接。看宋福坦开窗，他也把脸往外凑了凑，紧张得快要不能呼吸了，需要点新鲜空气。只见自窗下一轨坐电梯一样一寸寸慢慢飘了上来。窦春婷无语，那鬼刘海快遮住眼睛，神秘而且浑身透着阴森的气息，穿着白色的衣服徐徐现身。窦春婷刚刚本来放松下来，乍然受刺激，捂着心脏，两眼一翻，靠着墙壁就滑坐晕倒了。他今天已经是像坐过山车一样了，这鬼的出现不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最后一块秤砣，太恐怖了。蓝河钻了进来。 什么什么？有鬼吗？ 他看了一圈也没看到鬼，倒是窦春婷晕了。 哎呦，这有多恐怖啊，弟弟都吓晕了。 宋福坦欲言又止，本来没晕的。虽然约好了明天去处理电脑，但宋福坦和蓝河其实今晚也没放松警惕。蓝河收到暗号就赶紧上来了，这手上捆了锁链比电话都方便。他从地上捡起了纸片，看到上头扭曲的符文。 哦，这就是奶奶送的列字成符吗？ 这就是列字成符，原是道家手段，以词或者经句为符，墨字裂变句形为符文，一般需要择二字、四字、八字为用，而宋福坦则取的是佛经章句，却也有效用。宋福坦点头，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。蓝河说道， 这纸好用吧？ 纸也并非寻常用的符纸，是蓝河惯用的，从王丽丽警官那里要来的。见宋福坦肯定，蓝河又取出一些给他。 那拿着，回头再找王丽丽要去，我偷她的纸养你。 宋福坦无语。 弟妹好像跑了。 弟妹是谁？蓝河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大笑。宋福坦嘲讽起来太致命了。 我还是闻到点味道呢。弟弟的网恋对象应该没有留远，我们找找看。 宋福坦提笔迅速写了几个字，和蓝河一道出门。蓝河沿着楼梯往下飘。 美女，你去哪儿了？出来聊聊啊，帮你充网费。 小来在阴间总是更加的皮。宋福坦虽然闻不到鬼味儿，但他把窦春婷的手机捡起来了，上头一直毫无连接，直到漆黑的楼道里，手机屏幕突然一亮，显示蓝牙已连接，手机上智能语音再次响了起来。 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和他是两情相悦的。 虽然听到宋福坦是窦春婷的哥哥，但这表哥计划符又不赞成他们在一起，还带个鬼来一起抓他，所以他极为反感。蓝河的脚步停了一下，四处嗅，好像就在不远处。宋福坦说道， 以一方迷惑为起始的感情不叫两情相悦，你连最基本的真实信息也没有告诉他。 蓝河回头看了一眼宋福坦。 啊， 当然，我不是说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。 啊？ 没事没事， 蓝河都憋笑了。反正他的意思是要看情况，你呢是要借恋爱的名义害死他而已，找替死鬼啊你！女鬼借用那声音固执的道：“ 不是，我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。从他把我的电脑买下来的那一刻，我们的缘分就注定了。” 你的电脑？蓝河说道。女鬼悠悠道：“ 对，电脑是翻新机，这原本是我生前的笔记本电脑，我用它工作、打游戏、看电影、网购，直到我因为触电而死。我依附在了上面，再也没有离开过。我继续畅游着网络，还在网络上和他相恋了。但我在屏幕里，他在屏幕外，时不时就会离开笔记本跟前。” 所以你想让他和你一样永远留在里面？宋福坦冷冷道，急于欺骗。因为意外死亡，他和电脑连在了一起，一抹网络幽魂，所谓的奔现应该叫奔死才对。 可我们的共同语言是真的，再说反正他也爱网络游戏，我们可以共享无边宽带、广阔内存。 女鬼嘤嘤道：“ 反正他向我告白了，这就是誓言，他不能违背。” 人的言语承诺确实具有一定效应，就和口头誓言一样，在阴间尤其如此。虽然以迷惑为始，但窦春庭的确自己说出了告白，所以他逃走女鬼也能找到他。这一瞬他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，楼道内某户人家放置的杂物中亮起了蓝光，一下暴露了他的位置，一双手从中伸了出来。宋福坦甩出纸，墨字裂开为符文。女鬼尖叫一声，手弹了回去，还没缩进屏幕时就被锁链给捆住了。这女鬼也逃脱不了电脑了，可能是死的时候电流的影响，但为防止他躲回去，蓝河一锁他的手，两手就卡在屏幕外头了。 干什么？放开我！ 明天拿去学会四超度吧，电脑烧了。 蓝河道。女鬼开始鬼哭狼嚎了。 我不要离开春庭，我们是相爱的，表哥，表哥，你劝劝他。春庭，春庭在哪儿？春庭，你说句话呀。 被他吓晕了，宋福坦说道。女鬼无语。 我都没有吓晕过春庭。 他疯狂地尖叫。蓝河无语道：“ 美女，你也没好多少啊，他更怕你，我好歹不害他。” 女鬼不管，叫道：“ 那我去阴司告状，他答应了我的。” 他就咬死了承诺不放，大有上诉到最后也要缠着窦春庭的意思，说不定还要窦春庭对质。蓝河做无常的时间不长，但跟着爷爷却知道不少医将的事，未免纠纷选择了套路。 哎，我让人给你折一个窦春庭的纸人去陪你践行他的承诺吧。 女鬼顿了一下。 啊，纸人？ 她犹豫起来，这个似乎是传统的解决方法了，烧替身。思考了好一会儿，女鬼似乎也想退一步，毕竟她真不是纯抓替身来的，说道：“ 你说的这个纸人工期要多久？会不会和我买的手办一样，出货要等一年？” 蓝河无语并补充道：“ 不会，一个星期吧，烧出来你是分不出二者区别的。” 他说的不是现在市面上卖的那种纸人，有些还是打印的，很简陋。蓝河爷爷旧年常做的纸人精细无比，集塑、扎、绘等技巧于一身，在做到动物时甚至会满壶剪毛，使纸扎也立体生动起来。所以都说纸人不能点睛，就怕没烧时被脏东西附上，可见其有多像真人。再写上窦春庭的生辰八字，就能代替他完成承诺了。 哦， 女鬼犹豫道：“ 好吧， 么喜欢他呀？ 黑暗中，他为自己的爱情喟叹着。 对了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能不能再给我一个纸人？ 蓝河说道。你去世时，家里没人烧吗？要丫鬟？ 不是啦，能不能再给我折一个蓝河？ 宋福谈无语。蓝河说，哎，弟妹，说好的痴情人设呢？女鬼也难为情。 哎呀，你们别误会了啦，我喜欢的是春婷没错，但是我有在网上看追张显春，好帅啊。 宋福谈说，不行。宋福谈只想冷笑，这也叫喜欢吗？他在你面前，你看到他眼睛都没认出来。蓝河说道，对对，这怎么行？女鬼啜泣道， 为什么不行？我喜欢春婷也不妨碍我欣赏蓝河呀。 蓝河急中生智，吹都没下映，你看个网络盗版还好意思说喜欢，连点击都贡献不了，你不配拥有。女鬼不知所措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